而家讲呢个意思咧，嗱，应用啦，法咧就话五根呢、这个呢、这个五根对境咧，就所产生嘅知识就系见闻觉知啊。如果起分别取舍咧，咁咧就变成五种色啦，眼色、鼻色、舌色、身色、意识。二根咧又系咁样，二根咧系对呢个法尘，二根对法尘。未分别的时候呢、就是二根，一分别就是意识。这里是法呢是讲个比例、譬如有人，这个人是通指欲界的众生，欲界的众生不包括色界无色界众生。工作过路，因为色界无色界众生不需要工作嘛，你知道色界无色界众生做紧乜嘢啦，做紧乜嘢啊，禅定，没错啦，冇话过路啦吓，佢呢个工作过路系欲界吓，欲界个众生工作过路咧，精神疲倦嘅时候就需要休息啦。咁啊，既然休息咧，就睡熟咗啦，睡熟咗精神恢复健康嘅恢复嘅精神之后咧，又醒啦。哦，初醒嘅时候咧，就初醒啊，一开始瞓醒时呢、这个。二更咧，追忆呢个望景，或者回想往事。嗱，一瞓醒觉咧，咁哎呀，琴晚发梦，梦到咁样咁样咁样，谂翻下啦。啊，或者冇梦嘅时候，你又谂翻以前嘅嘢。啊，瞓喺张床度谂嘢，哦，追忆往事。咁呢个叫做揽尘思忆。啊，若果对于望景嘅事啊，已经是忘记了呢，不能够记忆得清楚呢，这个叫做失忆为忘。如果能够记忆得清清楚楚呢，叫做生法尘。若果已经遗忘了不能记忆呢，叫做灭法尘。法尘有生法尘，有灭法尘、哦、这个生法尘灭法尘同时为二根所现的境。这个二根所现的生法尘和灭法尘呢，都是这个菩提心中的路上，都是这个妄想、啊、时期颠倒生自异灭、啊、先无后有叫做生呢，生在这里呢，发生之后呢，暂时停留呢，叫做自啦，啊、自下咧变迁梗咧叫做义咧，不境归依灭咧叫做灭，生自而灭四相，啊，系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有嘅。譬如话啊，而家我响度制造紧样嘢，啊，叫做，譬如话我而家组装斗木斗张椅咁。斗好张椅叫做生，张椅俾我哋用紧，放响度，停留响度，叫做住。吓、啊，呢张椅啊，坐坐下，喐喐下嘅，只脚松咗啊。二吓、啊，最后呢张凳咧烂咗啊，灭，明唔明啊？物有生自而灭，世界有成自为空。人有生老病死，你人嘅生老病死你知噶啦，啊，一开始啊生 baby 咁细个，啊，将来大咗点啊老啊病死，所以咧世间一切都系无常噶。咁咧生自而灭四相之中咧，都通于呢个睡悟忆忘嗱。我哋攰嘅时候就要瞓觉啦，瞓足精神，唞足精神咧就醒啦。醒嘅时候咧就谂嘢啦，啊，记忆呢，追忆呢个忘景啦，啊，或者忘记咗忘景啦，呢四种咧都有生自而灭嘅。点样讲咧？初瞓嘅啱啱瞓落去就系、是、生面嘅生产生呢个面。啱啱喺度睡熟啦，咁叫做住，睡到咁上下， 相要醒啊，咁叫做疑，醒咗啦叫做滅。哦，由最初醒嘅时候叫做生，正系醒紧咧，而家醒，我而家醒坐喺度叫做住，系我好攰啊，咁叫做疑，走去瞓啦，咁叫做滅。哦，譬如我谂样嘢咁吓，诶唔记得啦，咁呢个系生，真系唔记得啦。停滞喺度啊，谂谂下，系记得啲，咁啊叫做疑。结果记得出啦，叫做滅。所以任何一样嘢都有生字意味，呢生字意味咧，好似波浪浪咁咧，相续不断嘅。呢、这个就系二根嘅行相，明唔明啊？二根嘅行相，二根咧，意识咧有冇停止噶？意识有冇停止噶？有冇二更呢？有冇停止的？有冇刚刚相反，二更永无停止。呢度就话生字而波浪相续不断啊，相续无间啊，系二更嘅颠倒行相，念念生灭啊嘛。所以生灭，生灭就系行音，行音就系二更嘛。意识咧系有生灭嘅，有停止嘅。冇嘢烹饪咪唔生呢个意识咯，吓冇嘢烹饪就唔生呢个意识咯。但系咧，独头意识仲喺度做紧功咁，吓佢勤力啫。有停止嘅时候，你唔发望咁，佢咪系咪五更停止咗？你唔发望嘅意识都停止咗啦，系咪啊？冇谂嘢嘛，冇烹饪嘛，佢勤力啫，都有停止嘅时候，哦。呢、这个二更，呢、这个二更咧，永远不停留嘅，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就直到啊，阿赖耶识显现咗之后啊，所以生灭灭以直灭现前啊，呢、这、一个境界仍旧有暗流啊，即系望又以净水啊，望之恬然啊，睇见好净啊，但系仲有暗流，点解？就系、是、第七识未灭尽。未灭尽，一灭尽咧就系大白色噶啦。所以呢个二更好紧要，永远系生自意灭，生自意不停嘅哦。咁呢啲生自意灭咧，呢个生灭啊，呢、这个生灭嘅两种系叫做尘吓，因依生灭两种妄尘咧，集之居中吸根。吸住内层，见闻亦流，流不及地，明觉之性。啊，呢几句说话比较深啲。咁呢度解释呢个二更同埋呢个生灭、生自而灭嘅路上，同时系最初境迷真起妄嘅境界上。嗱，一念不觉妄动就系叫做生啦。生不上生，刹那间就灭，咁呢个就叫做灭啦。由呢个生灭两种尘啊，吸引呢个真义自性，发出一种妄知妄见，居于呢个生灭两种之中啊。再由呢一个就产生呢法知居中，呢个就系法产生呢个二更啦啊。再由呢个二更咧，吸取呢个内之法尘。吸住内层，这个内层就指内之法层。什么叫做内之法层呢？我们眼看这件事，这个是外层，耳听你讲嘢是外层，但是耳根想嘢，想什么？想法层。法层是什么？是前五根所落借的影子。譬如今天我去中环睇见有样嘢好靓咁，而家你唔对呢、这个唔见呢样嘢啦，但今晚你瞓落张床咧，哇！我睇见个手袋真系合我心意啊！我设办法去买佢翻嚟啦，好靓啊！呢、这个系法尘，呢、这个手袋嘅相咧，印响你心里边，你瞓响度都谂得出呢个样，呢、这个叫做法尘，呢、这个叫做内尘啊，唔需要对外境。叫做内层啊，咁、这、呢个咧都系由境牵心， 因心取景，所以就产生这个意志根。这个说见闻业漏，解释见闻业漏这个字，见闻呢就 通包括了前五根，眼耳鼻舌身五根，向外呢烹然是叫做顺漏，五根离开外面的色声香味之后，是唯有这个二根独然这个法尘呢叫做业漏。法尘的影子若隐若现呢，似是而非，这样根本就没有实质的，即是等于我刚才响中环见到个手袋好靓啊，而家揽返嚟这个手袋的样是似是而非，是一个影子啫，没有实质的，是吧？咁留响你的心里面，这一个呢是叫做法尘。这种法尘呢是没有实质，不是这一个五根见闻觉知所亲眼睇到啦，而家呢个法尘叫做漏不及地，明白吗？呢句说话漏不及地是五根漏依六层啊，漏即系吹向，吹向呢啲六层，不及呢个法尘，呢、这个影子只系二根所现嘅法尘，叫做漏不及地，明知觉性，呢、这个就系二根嘅知觉性啦。此之觉性离彼未悟生灭两层，不竟无体，而是阿难当知，而是觉知之根，非悟未来，非生灭，又不依根出，亦非空生。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显示这个二之根呢是由这个层而显的。若果这个意的觉知之性啊，离开这个未悟生灭两种层呢，不竟无体。他的性又怎样啊？无体。他的性又怎样啊？归于一心，再没有独立的自性。即是说，如果你破了这个意根呢，就不会再执着这个法尘。不会执着这个法尘，这个意根就是什么？就是阿赖耶识，就归于一心，不会有另外有一个独立体，这个就是意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六色和意根第七色都是没有实体的，都是没有实体，是什么？依他起识。所以呢，我问你，十分显见所显的见性是什么？你们答我是什么？你答我是什么？是现性实性，是不是？是不是先？是不是先？是是是不是？不是，是依他起性嘛。见识见闻觉知是依嗱，由呢、这个由呢个动静明暗种种层吸见居中啊，是依他起性嚟嘅。哦，离开呢一个二根咧，依他起性，因为二根执呢个见相见闻觉知执为自我啊嘛，见闻觉知都系依他起性嘛。我哋显嘅见性真实就系话大妄显真啫，佢唔系。就是阿赖耶识，不是就是现性实性、哦、所以你们说是现性实性就错了，是错了这一条。今天我收了两份答题，好少好少错就是错了这里，咁以后你们交呢就快快脆脆改了它了、希望你听日交来，我时间无多，如果不是我没时间改的、okay， 这个就是意之根，咁啊，离开呢个层咧，一样无体嘅，归于呢个阿赖耶识。何以故？呢度解释啦。若从未来悟来，未即除灭，将何为悟为未？佢话呢个意之根嘅性啊，若果系从呢个醒嘅时候，悟即系醒啦，醒嘅时候嚟咧，有呢个意之根，咁。瞓咗嘅时候就冇呢个醒觉啊嘛， 未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醒觉，未的时候就意志间应该随这个醒而灭了，又怎知道是啊这个人瞓了呢？啊，所以这个知觉觉知的性呢，不是从未来的，也不是从悟来的。啊，现在我们未时候，即是瞓的时候，仍旧能够作梦啊，作梦啊，发梦啊，可以知道这个意之根未曾随这个醒的时候灭。如果这个意之根随醒的时候灭了，就没了意之根，没了自意之根，我们又怎会再发梦啊？是不是？反过来讲，如果从这个瞓了的时候来呢，那我们醒的时候呢，那就没有这个意之根了。没有这个意之根，又怎会知道是瞓了呢？啊，瞓，又怎知道是有瞓有醒呢？总而言之呢，不是从生发层来，也不是从灭发层来，也不是从悟来，也不是从未来。哦，所以呢就说必生是有灭即同无，今谁受灭？若从灭有生即灭无，谁知生者？这个意之间不是从生发层的时候来，也不是从灭发层的时候来。假使根意之这个意根是随生发层而有的话，就应该随这个生发层而灭了。灭即同于无啦，系嘛？即系无啦。灭如果必生是有，如果意之根必定系从生发层而有，咁就应该随呢个生发层而灭。随生发层而灭嘅时候，就等于冇呢个意之根啦。咁啊，边个嚟领受呢个灭发层呢？反过嚟讲，若果意之根是从这个灭法层而有，当这个生法层的时候就没有灭法层了，那就灭就没有了，灭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意之根了。既然没有这个意之根，又谁知道有生法层呢？总而言之呢，这个意之根呢，不是从生法层来，也不是从灭法层而来的。这个呢是破他生啊，若从根出，悟未而上，随生开合，离思而体，此觉知者，同于空花，毕竟无性。若从空生，自是空之，何君而入？这里呢是破这个知觉性呢，是从这个根而出，是破自生。一切有情啊，唔系瞓觉就醒啦，唔系瞓就醒，系咪啊？醒嘅时候就知道嘢，瞓嘅时候就作梦，作梦嘅时候仍旧系有呢个意根啊。点样有生有醒有瞓呢？咁生理学嚟讲呢，我唔知道吓，我唔系生理学家，但系法学嚟讲呢，就话我哋有个若田心。我哋心脏咧，心若停心开合嘅时候咧，就有醒有瞓，即系若停心开嘅时候咧就醒，合嘅时候就瞓。啊，离思而体，即系离开呢个开合两种嘅相。海老法师话呢个二体咧，开合系冇体质嘅，系有一种相。啊，呢个体字应该改做相字吓。话若果呢个意根啊离开生根里边嘅欲田心嘅开相同埋合相两种相之外咧，根本就冇呢个知觉之性。呢、这个知觉之性就等于空中花，根本就冇性嘅，唔能够，所以就唔能够话从呢个根而生。若果从空而生咧，空自己知道有知觉性，何君你阿难嘅？嘅生根嘅事咧，呢、这个意根意入嘅事咧，呢、这个咧系破空生，空系本嚟无情嘅，冇可能产生有情嘅意之根。纵然系空， 是能够产生这个义的知觉性，这些是空的知觉啫，不是你阿能的知觉，怎关你阿能的事呢？综上所讲呢，义根的知觉性亦不是从而有，从这个层而有，亦不是从这个根而生，亦不是从这个空而生，根本就无生，无生就当体即空，空就因缘生法即空，就是空而来造。是故当知义入开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四句是话讲到熟悉了，你们都听到熟悉了，你们现在应该讲回给我听了。最初两句是显什么？显因缘即假，是假的，只有妄虚妄的相，最后是显不空而来状，有假认假相就是不空嘛，不空而来状。最后那两句是显这个而来状性，即空即有，非空非有，就是空不空而来状。我们不知道意入即众性，所以我们就成三界的意根。若果明白意根即空，就是成这个无生智。无生智是哪个？阿罗汉。五意入即假，成道种智。道种智是哪个？菩萨的智慧。五意入即中呢，是成一切种智。一切种智是哪个？佛的种智，佛的智慧。哦，因此呢，我哋明要明白呢个六入眼耳鼻舌身意六入，佢相系妄嘅，性系真嘅，但系六入都系因缘生法，十法界嘅因缘生法就系有四性六法都有六入。因为有因缘生法，所以有六入。因缘生法即空，就是假的，假就假名假相，就是有的，即空即有，即有即空，就是义内状，就是空不空义内，本性就是相妄性真，本性就是义内状。在这里呢是讲六入即众性，讲完了。跟住下面呢讲十二次即众性，十二次呢，十二次就是话有一个地方，在内的，在外的，根呢就一定在内，根呢就一定在内，尘呢一定在外，眼呢就一定只是体色，耳呢一定是对声，生一定是对足，意一定是对法，是有一定的次所的，叫做次，内的六根，外的六层，合埋叫做十二次，合埋叫做十二次。苦恼的众生呢，以同居土的正部和依部为次，虔教三乘，即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虔教来讲，以方便土的依正二部为处，现教菩萨呢以十部庄严土依正二部为处，十方之法以上席公土为处，十二次都是因缘生法。如果你们听经听得多呢，一看这里呢就明白了，十二次因缘生法，以三觉缘蒙得鼻的因缘生十的十二次，你们明白过啦？什么叫三觉缘？什么叫蒙得具？不需要解释了。以六道蒙行的因缘生菩萨的十二次，又知道了什么叫做六道了，是不是？不要搞到天人地狱恶鬼出生出来。布施、持戒、养由精进、善灵、智慧，以四替十二因缘的因缘呢，就产同埋三十七道品的因缘呢，就产生呢个声闻的缘觉的十二次，以十二门禅的因缘呢，产生色界、无色界的十二次。呢度十二门禅识唔识？使唔使解释？识唔识啊？唔识， 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识唔识？空无次，空无边次，色无边次，无所有次，非想非，非想次，识八种啦。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四禅四空，叫做十二无禅啊。嗱，凡系生天呢，一定要加上呢、這个，除咗十善之外呢，要加上四无量心。有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嘅人呢，就可以做天王，做梵王。冇慈悲喜舍嘅人呢，就只係做天王啫。有十善业可以升天，但加上四无量心呢，可以做梵王，可以做天王。有十善业或者十恶业，就做六道众生。我哋知道啦，三善道嘅众生系由十善业咯，三善恶道嘅众生由十恶业啦，六道众生嘅十二次啊。次虽然系唔同啊，同系因缘生法，因缘生法就系空，就系假，就系中，即空就系显真谛理，即假就显空作谛理，即中就显中道理。即空所以就系本啊。本意，即假呢就本来，即中呢就本状，三一不可思议啊，叫做妙。三性不变为之真，三态不动为之义。天然是这样的，叫做性本意内状妙真义性，明白吗？即是说十二次都是因缘生法的哦，十二次的因缘生法不同，都是同是即空即假即中，即空即假即中就是本义内状妙真义性啊。讲到这里够钟了。